擂台赛第二阵开始，两个角色上来就不走正途。方瑞的气功师继续猥琐，林峰的盗贼却是直扑向前。是的，一个盗贼直扑向前，这在很多人看来大概就是不走正途。不过这正是林峰这个盗贼选手的特点，他的玩法就是盗贼中比较少见的，被称为战斗贼的玩法。呼啸在引入了唐昊，发掘出了最佳新人赵宇哲后，风格就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两人的强势推动下，在这个队伍中生存了好多年的猥琐流突然就越来越不适应了，被称为猥琐流大师的方瑞就因此被迫离开了。呼啸没有就此放弃他们的全明星盗贼角色鬼迷神移，但是显然他们不至于再找一个猥琐流的盗贼选手来，否则方瑞的离开有何意义？论猥琐，方瑞已是被称为大师级的人物了。于是他们从蓝宇引入了林峰，圈中极为少见的战斗贼选手。呼啸希望转变盗贼风格，让这个全明星角色可以继续释放他的能量。可是现在半个赛季过去，鬼迷神移从全明星阵容的消失已经证明他的能量释放并不如人意。冬季转会窗口开启后，林峰和鬼迷神移就被很多流言所包围，这种时候还想留队的话，他也急需证明一下自己。眼前这个对手鬼迷神移昔日的操作者，被认为不再适合呼啸风格的被驱逐者，打败他似乎最能说明呼啸的选择是值得的。而呼啸选择林峰，正是因为他不同于一般盗贼选手的风格，所以面对方瑞，他冲上的远比平时要坚决，他要更大化地展示鬼迷神移在自己手下化身为战斗贼的风采。所谓战斗贼，就是以盗贼具备的一些直接攻击技能为主，赋予陷阱技能，最终实现瞬间爆发的高输出。目前无论职业圈还是网游圈中，都是群体较少的一种玩法，而林峰已算得是在这方面的佼佼者。在蓝宇战队时，他虽非一线主力，却也有着相当稳定的出场机会，表现也挺值得称道。反倒是来了呼啸，拿到第一盗贼角色，被战队赋予更大期待后，有些迷失了自己。需要证明啊！林峰将鬼迷神移移动至地图中部，未发现海无量的踪迹，也知对方又在猥琐，不知会从哪个地方突然冒出。有看过前场比赛，林峰的视角可就不只是关注四周了，连同周围可以发起攻击的高点也完全考虑进去。他小心翼翼地让鬼迷神移走位，寻找着不需要提防太多方向的位置。 这样一下就让人找到的鬼迷神移，真是有下眼啊！ 公共频道里突然跳出方瑞发出的消息：“来了吗？”林峰连忙转动的视角，左右前后上方，但是没有什么发现。 124119的位置放了个暗影陷阱，以为我没看到？ 方瑞说着。林峰顿时心一凉，自己让鬼迷神移那里设下陷阱时特别留意过四下，结果这海无量不知藏在哪儿，居然还是被发现了吗？一个被发现了的陷阱，那可就毫无意义了。但是更震惊的还是观众，因为拥有上帝视角的他们最清楚，海无量现在是已经悄然在旁注视着鬼迷神移了。但是在鬼迷神移设置那个暗影陷阱时，海无量可还在迂回走位呢，根本就没有看到。这是猜出来的，可是猜的却又如此准确。方瑞对地图很了解，对盗贼很了解，对林峰这位选手看起来也十分了解。陷阱被人看到，那么意图显然也被看破。林峰正是这样想着，只能再做调整的。更关键的是，此时海无量藏在哪儿？他还未能发现，但是能看到鬼迷神移设置陷阱。那边，草丛略微的晃动丝毫没有逃过林峰的眼睛。鬼迷神移开了一个刺客的弧光闪，飞身上前，一路草飞，绝色道 却没看到海无量。 太好骗了，战盗贼就是头脑简单啊。 方瑞略含人身攻击的嘲讽中，海无量从侧路出手，轰天炮瞬间已将鬼迷神医笼罩，但是没有事儿，既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被澎湃的气劲带动身形，鬼迷神医转向就朝这端海无量冲来，这轰天炮仿佛完全不存在一样。 满界逃脱吗？ 方瑞说道。逃脱盗贼技能效果是一定几率使角色下一次进行的攻击无效化，满界可达 100% 几率，对于职业选手而言，这样的技能要加就要加满界，这样才能在比赛中十拿九稳的使用，未到100的几率那都会留下破绽。曾经方瑞手中的鬼迷神仪是不学这个技能的，但现在被林峰修改成战斗贼的鬼迷神仪显然是将这一技能加至了满界。气波炮轰中前，鬼迷神仪已经发动了逃脱，这一击自然被强制无效，林峰在此时果断强攻。 不出意料的选择啊。 方瑞还在继续唠叨着，海无量却也轻松避开了扑来的鬼迷神仪。他不意外鬼迷神仪的技能选择，对眼下遇到的情况也有着充分的准备。开了风转流云的海无量轻巧避开鬼迷神仪的冲杀，一掌推出，蕴含在掌心的念气就朝着鬼迷神仪扑了去，闪光百裂，直接大招轰上。这是方瑞这个猥琐流气功师频频使用的战斗手段，和传统气功师有很大不同。传统气功师的战斗方式接近正统，小技能铺垫牵制，拉住节奏，然后大招出手，而方瑞这里制造大招出手机会的是他的猥琐，猥琐的战术，猥琐的走位，猥琐的攻击时机。这时这记闪光百裂就是在聚集了以上所有猥琐方式后孕育而生的一击，在无数观众太猥琐了的惊叹中，一掌拍中鬼迷神仪。鬼迷神仪被扩散开的念气疯狂切割着，方瑞对这个陪伴了自己5年的角色下手时竟然丝毫不见手软，粗暴的打击接踵而至，猥琐的海无量此时忽然又变得不猥琐了，一套相当正统的气功师攻击很正面地教训了鬼迷神仪一通。但就在攻势完结的一瞬，海无量立即很猥琐地爬开了。整理清楚视角的林峰再一次失去了海无量的踪迹，但这一次他好像没有之前那种冷静，鬼迷神仪高速移动着，不住地变换的位置，寻找着海无量的同时也在保障自己不会暴露在一个位置太长时间。于是他很快找到了海无量，或许说是方瑞主动让海无量出现在了他面前，出现的那么突然，那么不可思议，那么的让人错愕。但是发生在方瑞身上，满场观众顿时再次惊呼， 太猥琐了。 是的，一次非常猥琐的现身，猥琐的让林峰措手不及。逆流，海无量出手，最低阶的挑空技，所有职业应用最广的技能，鬼迷神仪很不甘愿的被海无量搓出的念气流动卷到了半空，接着自然是对浮空目标的一通追打。逃脱这样的技能显然冷却不会太短，此时还没有恢复，林峰只能自己寻找机会摆脱对方的攻击。但是方瑞对盗贼真的太熟悉了，哪怕是一个战斗贼。林峰努力镇定住自己的心神，细心地留意着观察着，终于他发现海无量一套攻击已经完整地打完了。林峰心底升起了深深的无力感，方瑞是鬼迷神仪的前操作者，是呼啸战队被他取代的那个人，这场如能将方瑞拿下，那会是对林峰在队中地位的一次很强的巩固。可是谁又知道林峰面对方瑞有着怎样的心理压力，他不是唐昊，也不是赵玉哲，眼前他所要面对的这个人对于他而言可是曾经他们荣耀盗贼中的那个王啊。林峰是第7赛季的选手， 他最终成为了盗贼中的异类，一个战斗贼。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他会选择战斗贼的原因。事实上，他选战斗贼只是因为他认为他需要别开僻径，因为他认为只是那样的盗贼的话，方睿已经做到了极致，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超越了。然而即使他走了盗贼中很生僻的另一条路，却也没能打出可以和方睿分庭抗争的地位。而现在方睿转型了气功师，他已经不再是盗贼中的那个王，林峰因此放轻松了不少。可是再被方睿压倒性地打了两个来回后，林峰无法再轻松。他发现方睿虽然已经不再是盗贼之王，但他要对付一个盗贼选手依旧是那么绰绰有余，无论是猥琐流的陷阱贼，还是他这样的战斗贼，没法赢的。认清楚了这一点，林峰已经毫无斗志。这不是他临场的认识，而是几年里将自己和这个盗贼之王两相比较得出的结论。而现在即使是方睿转型，这个结论也丝毫未能改变。 鬼迷神医被你弄成这样了，真的太难看了。 方睿最后一句话后，海无量送上了最后一击。林峰这个战斗贼选手打不出王者的高度，呼啸战队却又不需要一个猥琐的盗贼，这个盗贼中的王者角色终于倒下。